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临近半夜，书房内，安宁靠在软榻上翻阅兵书。侍卫泡了一杯浓茶进来放在榻前，安宁抿了一口，伸了个懒腰。 还是咱们边塞的茶叶好喝，那些江南进贡的雨茶也就只有整日吟诗作对的文弱书生喜欢了。 侍卫听着安宁的感慨，随意瞥了他一眼。 公主，您 怎么，我说的不对？ 不是。 侍卫神情肃然，端着托盘边说边退。 属下今日才知道公主之才冠绝古今，这书竟然要倒着才能读。 安宁一愣，垂眼看着膝上倒盖的兵书，叹了口气扔到一旁。 弟子愿，如今你该是什么模样？ 未及感慨完，他一晃神，手里端着的茶杯落在地上，清脆的碎裂声在深夜格外清晰。安宁抬眼望向窗外被黑暗吞噬的夜空，地面蔓延的茶渍倒映出他模糊的面容。书房内安静而冰冷，他神情恍惚，看着自己苍白的脸，就好像看到了10年前的自己和那个窒息的夜晚。无论在西北经历多惨烈的战役，无论被多少敌人包围，他都未再如那夜一般害怕、绝望过。10年前，深夜， 公主，公主，不好了，公主！ 慌乱的叫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安宁，他睁开眼，看见梁喜从殿外跑进来，连滚带爬。 公主。宫里到处都在传靖安侯谋逆叛国，陛下大怒，降旨赐狄家满门死罪。 安宁一下子直起身，只穿着里衣就从床上跳下来，抓住老太监的领子，怒气十足。 你在胡说什么？靖安侯怎么可能叛国？谁在传这种谣言？不要命了！ 公主，奴才没说假话，左相在狄家搜出了靖安侯爷和北秦勾结的证据。陛下刚才降下圣旨，太子殿下今早一个人偷偷跑去地北城去了，让奴才知会您，免得您担心。 和北秦勾结？这不可能，父皇一定是…… 哎呦，我的殿下，慎言慎言，陛下是天子，金口玉言，怎么会错？ 我去求皇祖母，他最疼子渊，一定会相信狄家没有谋反之心。 安宁说完，光着脚朝殿外跑去，梁喜拉之不及，只得颤颤巍巍地跟在他身后。 哎呦，公主，公主！ 凉意从四肢百骸沁入心底，安宁抱着腿蜷在榻上，闭上眼。从宁余殿到慈安殿，长长的回廊，曲折的小径，那一晚不知为何，整座宫殿好像突然空寂下来。他数不清自己在黑暗中跌倒过多少次，只记得慈安殿守卫森严，他情急之下翻过后殿佛堂的小门，悄悄跑了进去。身后的老太监梁喜吓得浑身发抖，还是视死如归地跟在他身后。 若是那晚没有去慈安殿，我这一生是不是便会如母妃祈愿的一般，安宁一世？ 主子，左相刚才送来密信，地北城大局已定，让你无需再担心。 安宁本来要走出佛堂，突然听见外间的说话声，急忙拉着梁喜藏在了佛像后。吱呀声响，佛堂的门被推开，月色照进来。他隔着布纱小心翼翼望去，瞥见那两人的脸猛地一怔。 太后一脸肃容站在佛像前，她身旁立着的是慈安殿总管张福。 静安侯如何了？ 已经在地北城自尽了。 佛堂内有瞬间的静默，太后垂眼，拿起桌案上的木鱼轻轻敲起来。 死了也好，免得看到帝家大厦倾颓，倒是生不如死。陛下降旨了？ 是，陛下降了两道圣旨，一道秘密送往西北，令忠义侯和施老将军拦住叛乱的帝家军，还有一道让礼部尚书亲自带到帝北城，赐了帝家满门死罪。 好，皇帝总算舍了妇人之仁，不枉哀家为他筹谋至今。 只是 什么？ 陛下虽赐死帝家满门，但是听赵福说，陛下饶了帝子元一命，让宫尚书把他带回京城。 一个孤女留条命读举朝谏言也好，等过个两年让他暴毙便是。你此次大功于朝廷，哀家会赐你家门荣光，福印张氏一族。 谢太后。 张福大喜过望，跪地磕头谢恩后站起身，行上前弯腰托住太后的手，谄媚道： 是太后您神机妙算，否则就算奴才偷出了陛下的私印，这金安侯啊也未必会相信那是陛下的密信，将帝家八万大军派往西北啊。 帝永宁和陛下是自小的交情，即便是我下旨，他也不会把帝家军调往西北。告诉江瑜，一定要把那封密信找到，毁了他。 佛像后的安宁被这番话吓得倒退一步，一双手从身后及时探出捂住了他的嘴。他回转头，梁喜神情惊恐，站在他身后使劲摇头让他安静。布帘被扯动，烛火飘摇，太后猛地抬头朝他们藏身之处看来。 谁在那里？ 安宁脸色惨白，听见脚步声靠近一动不动，他甚至能感觉到身后的老太监吓得浑身颤抖。猫叫声突然响起，一只圆润富态的波斯猫从佛像后跃下，从窗户口跳出去，瞬间不见踪影。张福停在布帘前，舒了口气，转身对太后道： 太后，是齐妃娘娘养的猫，前几日说是跑丢了，正寻着呢，殿外守卫森严，没人能闯进慈安殿来。 你下去吧。 太后，夜已经深了，您还是休息。 不用，帝圣天不在，哀家要好好替他帝家子孙超度。 是。 张福行完礼退了出去，森冷的佛堂内唯剩木鱼敲响的声音，烛火摇曳如鬼魅一般，让人不得安宁。木鱼声响了一夜，待天明之时，太后才从佛堂离开。梁喜抱着浑浑噩噩的安宁从佛堂后门小心翼翼地翻出来，带她回了宁余殿。 梁喜，放我出去，我要去找父母，帝家没有勾结北齐，是我祖母的。 安宁尖叫着推搡老太监，抖着手去拔房门木栓，梁喜扑通跪在他身后。 公主，您不能去呀，圣旨昨夜就送出去了，您就算说出来也于事无补啊。 安宁顿在原地回转身，眼睛通红。 梁喜，帝家100多条人命，还有西北的将士， 可那是太后，陛下的生母，您的亲祖母啊！天子令出，朝野尽知。这件事若是传扬出去，韩家定会江山不保。 陛下一定不会撤回圣旨问罪太后，你要是去了，只有死路一条啊。 梁熙老泪纵横，安宁瘫倒在地。 我该怎么办？太子哥哥不在皇宫，我该怎么办？子渊该怎么办？ 公主，这件事您千万不能告诉太子殿下，殿下若知道了，咱们大京就没有储君了。您也不用担心帝小姐，陛下保住了她的命。 梁喜抱住安宁，声音疲惫，掩住了她流泪的眼。 您记住，千万要记住，一定要忘记昨晚的事，什么都没有听见，什么都没看到，这辈子永远也不能说出口。 什么都没有听见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这一世永远也不能说出口，那是梁喜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第二日，这个从小照拂他长大的老太监自缢在阴暗森冷的太监房里。安宁知道梁喜是为了保住他。自那日起，他大病三个月，足不出殿，病愈后返回泰山，下山后戍守西北，成了大境边疆守将，一晃便是十年。他在西北饮最烈的醇酒，杀最凶悍的敌人，可永远也不敢靠近埋骨八万帝家将士的青南山。他有生之言都不能展言，也不能回京做那个富贵安乐的长公主。晨光熹微，安宁睁开眼，望着泛白的天色，扯了扯嘴角，笑得苦涩悲凉。 帝子渊，你说我欠你的，这一世该怎么还？ 距离皇室宗亲宴会还有一日光景之时，安宁长公主的拜帖悄悄地送到了锦园。满园上下皆知，刚回京的新主子对安宁公主的拜访格外看重，是以卯足了劲儿布置安排，来讨好这位甚得太子之心的帝家孤女。只是时已至，等候在大门口的侍女没有瞧见华贵的公主御驾，只见到一辆由侍卫执鞭、简单朴素的马车停在锦园面前。锦园外，一人一马安静威武护着马车，肃杀之气迎面扑来，让他硬生生停在自家大门口，不敢上前询问。马车内，闭目养神半晌的施正言抬头看了一眼神游天外的安宁，在他头上敲了一下。 你已经磨蹭半炷香了，还不进去？ 急什么？天色还早。 施正言听他这口气，明显还要拖下去，眉一皱，直接掰过安宁藏在角落里的头，盯着他道： 安宁，你沙场上的汉气哪里去了？如果连见他都不敢，你回京城干什么？在西北一辈子守着黄沙不就是了？ 施正言， 皇家和帝家的仇怨已成往事，你当时只有八岁，两家的旧恨与你何干？更何况当年你和帝子元一同在宫里住了一年，情谊已和常人不同。 你不懂，我欠他的。 你今日来锦园，想必是有话对他说，难道你还要他亲自到门口来接你？若是如此，明日京城里不堪的传闻只会更多，对他更是不利。这是你想要的？ 当然不是，我会尽全力保他一生平安喜乐。 安宁说完，掀开布帘跳下马车，朝施正言摆手： 你还算有点用，等我出来咱们就去凌香楼喝酒。 施正言看着他消失在锦园门口，笑了起来，有些无奈。 哼，这些年安宁心有郁结，过得并不安乐，他一直不肯回京，或许便是为了这位帝家小姐。但愿这次他能解开心结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